逃亡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重要通知，5月13日全城奥迪最盛大的促销专场落户廊坊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到店就送钱，订车赢彩电冰箱。西南五环内京良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就近家装5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959资讯快报。 5月19日，涿州市东城方镇政府联合国土规划、住建、公安、供电、卫生等部门，结合自拆和强制拆除的方式，拆除违法建筑3处，其中自拆1处，依法强制拆除2处，涉及16间水泥房300平米、房基350平米和厂房围墙30米。此次拆除整改行动震慑了违法人员强占强建的侥幸心理，有效保护耕地以及土地的使用率。自5月16日涿州市三车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交通局、执法局、公安局以及各辖区派出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对违法车辆严格做到发现一辆查扣一辆处罚一辆。在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目前该行动已取得丰硕战果。作为涉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电代煤工作受到了涿州市临屯镇政府的高度重视。面对工期紧、任务重的严峻形势，临屯镇通过明确节点、摸清底数、强化保障等措施，进一步提高标尺，有序推进电代煤工作的顺利展开，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当前小麦正处于灌浆期，也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为了确保涿州市小麦丰产丰收，市农业局到田间地头为农民排忧解难。我是家辉，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家家受益。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气得快发狂，今天

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阵阵柔柔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盛放，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纷纷光光，心花怒放。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这是来自周华健的一首歌曲，1996年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小天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标题曲。那这一张专辑呢，也是周华健和 Easy Band 在1996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啊，重新的编曲，重新的录音，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而且有人说在里面的14首歌曲每一首都是一个天堂。在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哪些作品呢？我们所熟悉的让我欢喜让我忧，花心，爱相随，最真的梦，真的可以说每一首歌曲都是周华健的代表作品，每一首歌都像是一个音乐的小天堂一样。黄龄，天涯歌女。 黄龄在2017年带来了一张新的专辑，叫做《来日方长》。在这张专辑当中，大胆地尝试了流行和复古并行的这样的一种风格，而且呢，混搭的曲风显得特别的酷啊。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这张《来日方长》的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天涯歌女》，既传承了歌曲当中老上海风情的精华，又给他们带来了那种新时代的音乐元素啊。所以你会觉得说，既有海派风韵，同时又不是现代的这种时尚质感。好了，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峰，这是他在2011年的时候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像梦一样自由》。这首歌曲表达的是在经历过后渴望追求自由的那样的一种勇敢态度。 你是否还会牵挂我，我最亲爱的朋友啊，但我决定放下所有，走上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但我已经告别昨日，是上去为 奔驰车主注意了，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十点哦，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还有更多优惠呢，详情致电010-5798-6688，记住事故维修选花香哦。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我赚钱了，赚钱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 不知道怎么花，

一遍，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所演唱的版本。而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2009年《回味》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回味》这张专辑呢，这个味是莫文蔚的味啊，当然也是谐音回味品味的那样的一种意思了。这张专辑呢，是一张以翻唱和改编民歌为基调的一张专辑。莫文蔚希望就是很多的这种老歌这样的一些好作品能够不断的流传下去，所以呢，他会决定来翻唱和收录这样的一些歌曲，既要保持原来的特色，又要加入他自己的感觉，所以呢，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好，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大鹏和 MC 天佑，《一人饮酒醉》。 我会想念曾经每一双无视的眼，我会想起那曾经的壮志豪言。 佳人成双对，冷眼誓不相随，只求了他日能双归。娇女我轻抚琴，印玺我紫竹林，痴情红颜心甘情愿，千里把君寻。说红颜我痴情笑，曲动我情声妙，我轻狂那太高傲，我懵懂无知太年少，弃江山望天下，斩断了情丝无牵挂，千古的流名传下话，我两年征战已白发。 拥挤是房间，并不是我心里蔚蓝的天，灰暗的是镜片，长夜总会过去，趁着时间，当少年不再少年，当未来都变成从前，还有多少初心不曾被改变。情丝无牵挂，千古留名传佳话，我两年征战已白发。 这是大鹏和 MC 天佑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一人饮酒醉》，也是电影《父子雄兵》当中的宣传曲。那这部影片呢，是一部喜剧影片，大鹏呢是监制兼主演，导演袁卫东，编剧苏亮，另外呢范伟和张天爱也是里面的主要演员。这部影片呢将会是在暑期的时候上映啊。而刚才听到的这首电影推广曲《一人饮酒醉》，也可以说是蛮特别的一种搭配，就是大鹏呢是深情款款的演唱，再加上这个天佑那种燃情式的这个说唱的那样的一种风格啊，给人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再来听到梁静茹2006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青青》。 那一年顶楼加盖的阁楼，什么人忘了锁？是谁找不到未满18岁的我？你是一滴滴隐形的眼泪，风一吹就干了。

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青年报消息，18号上午，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丽泽中学教育集团成立。此次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丽泽中学教育集团成立后，原丰台第七中学与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丽泽中学合并，成为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丽泽中学南校区。加上今年4月，北京十二中杨桥学校实质合并到北京十二中教育集团，成为北京十二中南站校区。两次调整，丰台区将新增优质学位1000多个，中学优质学位比例将达到85%。北京日报消息，风雨了半个世纪，北京最大的林场要向市民开放。这片林场位于京西门头沟、房山两地，原名京煤林场，过去50多年一直由京煤集团封闭管理。就在上周五19号，市园林绿化局正式接管这片近18万亩的林区，并更名为京西林场。现在京西林场的发展规划已在编制中，林场的首次野生动植物资源普查、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将于近期提上日程。预计未来10年，这处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国家森林公园将基本完成。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有太多快乐自私走 惠妹《勇敢》2003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我们会听到不同的歌手用自己不同的音乐风格和方式来诠释怎样在生活当中拥有勇敢，有一份勇气等等。我想呢，正是因为我们特别的需要这样的勇气，这样的勇敢，所以呢才会一再的被唱起，也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鞭策我们。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杜德伟1999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跟着我一辈子》。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做力量，走向茫茫天涯。 皆相思和痛苦，人生不应就是输，何必不甘休，靠自己打开一条出路，要找个爱的归宿。化作力量，走向茫茫天涯路，荣华富贵不过如此，逃出丛藏污，找一个爱侣轻伴，抛开凄凉和孤独，人生不甜就是做力量，走向茫茫天涯路，怀着没有眼泪的苦，远离乌云密布，找一个爱的晴天，忘却相思和痛苦，人生不应就是输。 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揉一揉太阳穴，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